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09集，拿到金苹果。刘清波运气丹田，忽然大喝一声： 伊丽莎白，冬至说他有礼物送给你，很多漂亮裙子，你过来。 我什么时候？ 伊丽莎白泪眼朦胧地抬起头朝这边看了一眼，抽抽噎噎地飞过来。 裙子呢？ 伊丽莎白，多谢你，这次要是没有你，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我会向组委会申请大幅增加你的报酬，你要漂亮的裙子对吗？ 对，要很多很多，堆满一个岛屿，上面还要绣金线、缀宝石，就跟…… 伊丽莎白回头看见了四个岛屿，指着最大的满月岛道： 就要这么多的。 没问题，这是你应得的。 谁让组委会选了这么个地方，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，事后不单为伊丽莎白讨回报酬，冬至还得要回他们那份精神损失费。 太好了，最亲爱最亲爱的冬，我真是太爱你了。 所以亲爱的伊丽莎白，把金苹果给我们吧。 好的。 金苹果应该给最终的胜利者。 英国团长怀特被章鱼丢上来，气喘吁吁地说出这句话。威廉唯恐天下不乱，也跟着起哄： 哎，没错，东，我们似乎还没有决定金苹果花落谁家呢，你们不能作弊。 你刚不还说冬至是宙斯在世吗？现在就成作弊了，别忘了是谁救了你们。 亲爱的，不要这么粗鲁嘛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我们都是文明人， 冬的确很厉害，我承认，如果没有他的最后一击，现在我们仍然可能在海蛇的肆虐下。不过我承认了没有用，得别人也承认才行啊。 我不管别人，我就问你承不承认。 我承认，我承认。 冬至朝怀特微微一笑： 你要是不服气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打一场，赢的人得到金苹果，如何？ 怀特现在别说打架了，连手指抬起来都有困难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在刘清波和张松等人灼灼的目光的逼视下，怀特沉默了片刻： 我承认你们是这一次的获胜者。 我虽然是副团长，不过在团长缺席的情况下，我也可以宣布这…… 谁说我缺席？ 莉莉丝踉跄着走过来，以狼狈的姿势跌倒在地，不过没有人嘲笑她，大家的状况都是半斤八两。 冬，这一次你的团队的确有资格得到金苹果，祝贺你们。 伊丽莎白张口一吐，一个金色的物体出现在她掌心，她的目光自始至终恋恋不舍，像粘在上面不肯离开似的。冬至哭笑不得，拿出自己身上的一个小麻袋，冬至的背包早就不知去向了，只有这个麻袋贴身收藏，幸免于难，里面装了他这一路过来所收集的银币。 这些银币换你的金苹果。 伊丽莎白眼睛一亮，也觉得没那么亏了，当下就交换过来。金苹果虽然有巴掌大小，但在手上并不重，冬至不知道它是否是纯金所铸，只知道看着苹果落在手上，他心中的石头也沉甸甸落了地。数个日日夜夜，提心吊胆，紧张无眠，天魔残魂、丧尸、鹰爪女妖、迷宫、章鱼怪、冰雪巨人、远古海蛇，多少危机潜伏暗处，险象环生，令他们差点就殒命于此。这颗几乎拿命换来的金苹果握在手中，昭示着他们此行没有白费。莉莉丝看着别人手中的金苹果，忍不住露出惆怅的神情，怀特则不仅仅是惆怅，而且还很失落。 但他们无法否认冬至等人的付出。刚才一役，冬至的表现是如此的耀眼夺目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那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夺走抹杀的出众。哪怕他们不肯承认，事后再比一场，既得罪了人也未必会赢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大方一点，承认落败，起码保持了风度，也结交了友谊。毕竟比赛只有一次，而将来打交道的机会还很多。李治虽然做如此想，但眼看几天的努力付诸东流，九死一生之后一无所得，其他人心中也难免失落惆怅。经此一役，冬至的名声必然会传遍各国，参与比赛的修行者也肯定会把这次众人的表现回国转述。在刚刚踏上洛杉矶的时候，莉莉丝他们也无法料到，这个加入中国特管局还不到两年的新成员，居然会带领他们的同伴们夺得最后的胜利。而在那个时候，法国人乔治为了追求红发格雷斯，正酝酿着一场针对中国人的恶作剧。他已经接连捉弄了两支队伍，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中国人也会因此中招。如果能够让冬至他们对比赛心生惬意，甚至提前退场，那就更好了。谁能知道，这次恶作剧却是以他横着进医院，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而告终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，如果仍旧躺在医院里的乔治能够预知现在的结果的话，估计就算打死他，他也不想招惹冬至他们了。李寒儿浑身湿淋淋地倒在沙地上，换作以往，他必然是浑身难受，恨不得立马冲去洗澡换衣服。但现在迷雾还未重新聚拢，阳光从乌云散尽的天空照耀下来，身体暖意融融，竟也有种满足感从心底油然而生。他遥遥望着冬至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，轻轻地溢出了一口长气。李寒儿还记得，刚刚得知自己被临时拉入交流团，团长又还是冬至时，心里那种不满的情绪。虽然他不至于跑到领导面前强烈抗议要求换人，但对龙身的这个徒弟的确怀着一种看好戏的恶意。因为曾经对龙身求而不得的情愫，导致他看到任何受到龙身青睐的人都觉得不顺眼。 但后来这种情绪是什么时候转变的？ 也许是在众人失落低谷，冬至依旧镇定如初，似乎没有什么困境能难倒他时，也许是在冬至身先士卒，奔跑在危险最前方时，也许是在对方与刘清波斗嘴，又一次次从背包里掏出他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时，缓解了他们紧张的心情，又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时，李寒儿不得不承认，冬至根本令人讨厌不起来。 非但不讨厌，反而还有种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喜欢的魅力，像是有他的地方就看见了整个人间的生气，谁又能讨厌蓬勃温暖的阳光呢？ 如果是刘清波或张松，甚至是他亲兄长李应来担任这个团长，也许他们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，但势必会像别的团队那样牺牲一两个人，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的向心力。 只有冬至才能做到这一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